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的。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当初的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？任岁月风干，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969听资讯，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近日，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缔约国大会第21次会议上，中国以128票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，任期4年。中国学生在美高校就读人数突破35万，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是吸纳国际学生最多的州，而纽约大学是录取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。近日，美国弗吉尼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主题为《辉煌大秦兵马俑》特展将于11月1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，展品多达130余件，将展出将军俑、铠甲俑等10件兵马俑展品，以及各式青铜兵器。近日，北京房山区全国首条无人驾驶验房线正在嘉靖全线空载试运行，拟在年内开通。验房线是中国内地首条完全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轨道线路，车内取消了驾驶舱，整个线路的运营维护都实现了智能化。近日起，北京市公交地铁启动冬季运输。公交集团表示，冬运期间，北京市重点线路及15个居住区周边公交线路会有增加。同时，考虑在早高峰7:30前增加15号线、长平线、房山线、亦庄线等。北京市已正式进入2017到2018年供暖季，北京市热力集团派出1500多人对7000多居民用户进行温度抽测，时间在每月5号、15号、25号入户抽测。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导演柴智屏表示，接下来会筹备《流星花园》的电影版，可能会邀请原 F4 成员参与演出，包括林志玲、玉红渊等演员。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。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。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 动心？对我到底有没有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晴点九六九，我是主播婷琪。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五，马上就要到周末了，今天要提高工作效率，准点下班才是啊。话说呢，在刚刚过去的剁手节，无数朋友的存款余额直线跳水。其实呢，跳水的不只是钱，还有气温。今天夜间到明天呢，将有强冷空气影响华北地区，北京呢会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。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-4度左右，最高气温在6度，北风4到5级。今天的风力比较大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呢为-4度到5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气温在-6度到5度左右。今天会有一点阴天，但是别忘了在明天天气晴好的时候，记得抬头望一眼天空哦。你可以走到室外去晒晒太阳，皮肤适当接受紫外线的照射，一般细菌和某些病毒在阳光下晒半小时或数小时左右呢，就会被杀死，进而增强皮肤的抵抗力。晒太阳的最佳时间在上午9点到10点钟左右，下午呢是在4点到5点钟，此时紫外线相对薄弱。冬天每天晒太阳的时间呢，可以控制在半小时左右。晒太阳过多容易皮肤干燥，记得要补水。建议在晒太阳的时候穿红色的衣服，红色的辐射波呢，能阻隔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。冷空气带来的不只是降温，还有美景。如果你好久没有带父母一同郊游了，也许你应该去一些北京的森林公园走一走。森林公园是属北京最美的清肺之地了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呢，是百去不厌的好地方。这里呢，是亚洲最大的城市绿化景观，比圆明园和颐和园加在一起还要大。园内草木茂盛，景色十分优美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来这里慢跑健身，或漫步园中，或漫步芦苇、香蒲等植物的湿地里，那叫一个惬意。最重要的是不收门票哦。如果你依旧怀念香山的红叶，又或者想避开人潮去寻找独一无二的风景，那就来丰台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赏红叶吧。这里的景区内呢，还修有一座宠物乐园，里面有羊驼、黑熊、梅花鹿、猴子等动物，适合小朋友来玩，可以去观赏或者喂食。 公园里种植了大面积的花卉和枫树，登上山顶的望江亭还能远眺京城全景，再加上建有登山步道，是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地方。公园在每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会举办北宫彩叶节，国内近4000亩彩叶林呈现一片绚丽的火红色，非常壮观。这里的枫树和黄栌是千灵山红叶主要植物，从10月上旬开始一直红到11月下旬，是京郊红叶里观赏时间最长的。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的面积不大，景区里有园林、湖泊和8座丘陵小山，进入景区后步行即可，沿路登山游览大约需要3个小时左右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99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。今年双十一剁手的包裹你收到了吗？通过最近的调查来看，快递公司们明显感到运送的商品呢，商超类的产品增多了，比如大家更多的喜欢购买手纸、水、宠物用品等等。而在今年呢，生鲜类的产品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，这其实呢都给配送员增加了一些难度。那么有时候物流其实很慢是怎么回事呢？物流快不快，过去呢最主要看人工的效率，而今年在机器人的帮助下，相比去年双十一，包裹在网点的停留时间呢，比之前缩短了很多，为快递员节省了将近16万个小时的时间。所以不要着急，耐心等待你的包裹吧，可能马上就会送到你身边喽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

而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把不认真当成行为的指引，就会渐渐丧失生活的动力，从而使生活质量大打折扣。生活不容易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事业，没有哪一项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搞定的。经典9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像傻子一样去奔跑，像从未受伤一样认真付出，这个世界从来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认真生活的人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行学习，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。 所以我会觉得，我看事情会看两面吧。有的人不开心，可能是因为他一直看着黑暗的那一面。但你试着反过来想，这样的想一想呢，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好难过的了。 不管我们是做传统产业，还是做一个新兴的互联网产业，就我们一定是围绕人在做事情。不管是我们对用户的服务，还是我们企业内部的对团队的管理，其实都是围绕人在做事儿。 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？

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，我把我唱给你，用我炽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 用我炽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